Lectura. Tú y tú. La gallina ponicana. Repite después de cada pausa. 每个星期，母鸡生十个蛋，生一个，生二个，生三个，生四个，生五个，生六个，生七个，生八个，生九个，生十个。何塞的母鸡说，残起这只脚。 Ahora intenta leer al mismo tiempo y al mismo ritmo que la voz. 每个星期，母鸡生十个蛋，生一个，生二个，生三个，生四个，生五个，生六个，生七个，生八个，生九个，生十个。何塞的母鸡说，残起这只脚。